主所呼召的门徒的生活，这是我们已经第六堂的信息。我们今天有些新朋友，我也期待也帮助你们了解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会用六个 picture 来说明，就是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很长的一段经文啊，提到基督徒一个门徒的生活啊。今天提到一个主题叫做平衡啊。讲到平衡，各位想到什么呢？ 跷跷板 哦，跷跷板哈，一边高就一边低，好，啊，一边高一边低，好像没有办法两边同时高起来啊，这是我们对平衡的一个观念。还有呢，什么东西需要平衡？ 秤 哦，磅秤啊， 秤哦， 天平，天平也是一样，就像跷跷板一样，一边高一边低，啊，很难平衡，对不对？还有呢，有时候看到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需要平衡？啊，对不起，啊，听到您说什么？ 法律， 法律哈，啊，法律怎么需要平衡？嗯，啊，要公正啊，可是要也要有怜悯。我们说法理情或情理法，对不对？有各个方面需要平衡。那常常我们认为平衡是一种彼此排斥的观念，就刚刚讲的天平的两端，一边高，要么就一边低，好。好像彼此没有办法同时具备。如果说我们对平衡的观念是如此的话，那常常运用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就很困难了。怎么说？如果夫妻就像这个平衡，这个天秤的两边，要么你赢，要么就我输，要么我赢就你输啊，那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所谓的和谐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圣经上讲的平衡，跟我们心里想那种好像很不一样。一般生活的平衡是没有办法所有人都得着好处的，但是圣经讲的平衡却是同时都具备的。比如在诗篇145篇第十七节啊，他这样说道：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怎么样都有慈爱啊。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律啊是公义的，公平的，但是法律里面也带着一个慈爱，这反映了一个神的属性。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法律的用意是什么样？要来建立一个社会的秩序，要公正，要赏善罚恶，对吧？它的动机是为了带来更多的和平，是为了带来更多的爱在我们当中啊。其实神的属性正是如此，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不会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就失去了他这个慈爱的心。我想在座各位有许多是做父母的啊，你对你的儿女也是如此，你爱他，但是同样的你也给他许多规范，特别在他小的时候就给他许多的教导，甚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办法体罚处罚哈，可能不能直接打孩子，但是各位的确会有许多的一些警戒警告，好让他能够行为端正，都是为了出于爱的缘故哈。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平衡，就好像恩典律法之间彼此平衡，而不是彼此排斥。或是我们常常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生活，也不是彼此排斥。常常我们想到平衡就好像一个小丑，他手上有三颗球，他要轮流的丢上去啊，一不小心啊，一个玻璃球就砸在地上了。我们总是觉得说啊，我为了要接这个球可能要牺牲掉另外一个球，我为了工作我可能要牺牲家庭甚至教会的信仰生活。那圣经讲的平衡并非是如此的，而像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有好的信仰，好的教会生活，却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工作，形成一个好的循环。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过一个平衡的门徒的生活。 OK， 首先好，刚大家已经给各位看到了，在自然界里面什么是最坚固的最平衡的一个结构？啊，对，刚才你哥哥也看到了，啊，对，经由科学证明哈，这个蜂窝，这个六角形是最坚固、最耐震、 而且最节省材料，所以有些墙壁它就特别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模仿这个蜂窝有六边形，有六角形。那刚才各位所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七节，正好彼得也用六个 picture， 六个图画，六个举例来说明一个门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是哪六个 picture 呢？哪六个例子呢？第一个就是提到了新生的婴孩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当中有一个新生的 baby 这个 Tobia 一个新生的婴孩有什么样的需要跟怎样的一个特征？ 需要喝奶 他需要喝奶如果没有奶的话怎么样？他就会哭，对不对？他就活不下去。所以对一个新生的婴孩，他是非常迫切的需要喝奶就提到了一个基督徒也应当是如此。我们就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无论我们已经信主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依旧要保持着一种渴慕的心，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各位是如此的吗？今天各位可能信主已经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各位对神的话语还是有那种新鲜的渴慕吗？每天读经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新的发现吗？我发现一些弟兄怎么在点头。如果是的，我要恭喜你，要感谢你，因为你保持着一个初生的婴孩那样子的一个心。你需要神，你需要神的话语，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听进神。还有什么呢？一个新生的婴孩有什么样的特色？我们看见我们 Toby 一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有很大的不同，他长得怎么样？特别的快而且是越长越成熟越长越健康越大而不是越来越衰老是吗？他越长越成熟越来越大。那基督徒的生命也应当是如此，我们的生命不应当是停滞不前的如果一个新生的 baby 这个月跟下个月，这一年跟下一年他都没有改变，我想各位做父母的一定非常的担忧跟担心，因为他没有成长，没有成长。所以圣经也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门徒的生命，门徒的生活应当是不断的成长的。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所谓的 spiritual formation assessment， 就所谓的属灵生命的一个评估有一些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也有好多弟兄姊妹做完这个评估之后把这个评估表交上去那这位师牧师在两个礼拜之后会把这个他的统计的结果出来给我们那包括了四个层面，包括你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的关系来做一些评估。那我自己已经拿到这个所谓的评估的结果，我个人觉得对我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有帮助我想一些弟兄姊妹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评估。我们需要来评估自己，我们属灵生命是否在成长，还是在停滞，还是在退步退后。求主帮助我们。他最后提到了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是怎么样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主恩的滋味像什么？ 蜂蜜。 像蜂蜜。像什么？主人的滋味像什么？ 甘甜。 甘甜。还有什么？主人的滋味像什么？ 力量。 主给你力量。主人的滋味像什么？像安慰等等等等。圣经里面提到了许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神好像父亲的形象，可是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就好像一个母亲的形象。今天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里，他享受那个是什么？安全感。他 rely on mom， 他有一个安全感，他就不会哭泣，他就不会紧张。特别在他的母亲与他同在的时候，你是否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受？尝过主恩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膀背，一个安全感，让你可以信靠，可以依靠他。这是一个门徒的生活，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新生的 baby， 不论你已经信主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久， 第二个门徒的生活像什么呢？第二个 picture 叫做 living stone， 各位写下来，石头 living stone。前面提到了第一个 living stone， 这个石头指的就是基督，指的是基督，因为神对彼得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指的是他自己。今天教会的建立不是这个外在的建筑物，而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是那个石头，是那个房角石，是那个 cornerstone。 有一次我请教我们在座当中学建筑的弟兄，那 cornerstone 是多么的重要啊！房子的地基，如果这个地基不稳，就好像土石流。最近我看到因为国内也下大雨，这个德州也下大雨那一些房子地基不稳，松动了，整个土石流来，整个房屋就倒塌。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基督，基督是那房角石，而且它是有活的石头，它不只是一套理论，它是如今活在你我当中。所以第一个 living stone 指的是基督，然后他说你们也就是那些石头，你们到主的面前，你们也像一个这些活石，这 living stone 加 s 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活的石头。我们想到石头想到什么？应当是稳固的，对不对？坚固的不容易毁坏的但石头跟石头之间要如何才能够建造一个建筑物呢？必须要有水泥把它能够凝合在一起。所以你我在座的各位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想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是连结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是 living stones 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彼此的连结，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彼此的带导，我们彼此的敞开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些事情一些需要我们 不对外面的人说有些事情大家不想公开，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为你祷告。所以信徒是 living stone， 一起建造成为这个所谓 spiritual house， 这个属灵的宫殿指的是教会这是第二个 picture living stone。 第三个 picture 是祭司，但也许对我们而言有一些陌生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背景里面，祭司有两个特权，那祭司只有少数人能够担任，这些利未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有两个特权。第一个，他们能够每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朝见神，所以他们有这个特权。第二个特权是，这些祭司能够为人献祭杀牛宰羊，献这个祭，感恩的祭，赎罪的祭等等，就是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可是我们刚读到这段经文提到了，你们每一位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有荣耀有荣光的祭司。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为人跟神之间就建立了那道桥梁，耶稣自己本身成为那个大祭司，他把他自己献上成为这样的一个赎罪祭，以至于我们靠着主之后，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跟天主教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各位可以直接跟神祷告，不需要透过牧师透过神父，你不需要来到我面前来认罪我们附近有些天主堂，有一次我去参观，他们都有一个时间，就是所谓的告解认罪的时间我母亲也是一样他们认罪要透过神父来为你认罪，这好像是旧约的那样子的一个观念跟例子。但是对于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每一位都有那样子的特权，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没有说牧师或是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你但是你需要自己到神的面前，你需要自己进到那个至圣所。还有呢，献祭，献什么祭呢？祭司献祭一方面要为自己献祭，我们为自己献祭，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还要为谁啊？ 为别人来献祭。你为别人献祭吗？你为别人代求跟祷告吗？祭司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别人，特别有软弱的肢体来代求跟祷告。你是过祭司的一个生活吗？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能够为别人来代求来祷告。你自己的家人，你身旁的弟兄姊妹，甚至你工作上的岗位。第四点提到了一个门徒啊，我们有六个编号。第四个 picture 提到了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啊，有从国内来，从香港来，从台湾来，然后美国教会啊，我们还有苏丹的教会啊，我们好像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国旗啊。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以自己的国家为荣啊。那一个月前我们在这个 Greenvine 我们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celebration 啊，就世界各国我们都一起来庆贺，我们每个国家拿出自己啊那特色的这些小吃啊，或是有些特色的文化啊，来跟世界各国介绍。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旗，我看见啊一些弟兄姊妹很高兴的跟自己国家的国旗来合照。所以各位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但是这边提到了我们只有一个终极的国家，永远的国家，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不论我们的肤色，不论我们的出身背景，不论你的收入，不论你的教育程度，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打破了中间那样子的一个区分，不论你来自于国内，来自于香港，来自于台湾，来自于美国，来自于苏丹、非洲，有人要去泰国宣教等等，我们都成为属神的子民，以至于他提到了我们能够来宣扬那位造我们的救主的美德。所以我提到神的子民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应用呢？你是否以神的国度为荣？你愿意来宣扬，你愿意为主来做这个见证？我们欢迎，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的一部分。这是神的子民。第五点提到了客旅，请各位写下来。一个门徒的生活好像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了出埃及记，是吧？很多电影也拍出埃及记，他为什么要出埃及啊？因为在埃及里面他们是被奴役的啊，是没有任何尊严的，所以神要带领他们出来，结果他们进入了旷野，好像在旅行一样。可是旷野不是他们的目的，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我们今日在地上的时间也就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寄居的，甚至他英文中的说是被 exile， 是被好像是被啊逐出的，被放逐的一样啊。事实上如果从整个旧约到新约来看，我们好像是被放逐的，我们离开，就像亚当夏娃被迫离开了伊甸园一样，我们是被放逐的，离开了那个迦南美地一样，在这地上的日子。所以在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一个家啊。在暑假的时候可能弟兄姊妹要去旅游，对不对？那有一些这个廉价机票啊，一些航空公司廉价机票可能不到1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机票飞到全美各地啊。但是这廉价机票有一个 tricky 啊，当你去结账的时候啊，好便宜啊，90几块买到一张机票，他接下来就会告诉你说你一个行李要多少钱， carry on 也要算钱， check in 也要算钱，除了 personal item 不算钱以外啊。所以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说怎样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塞到一个 personal item 里面啊，16×14×10 inches 那样子的小包包里面，哇，很厉害！怎样你的衣服要怎么叠啊？那为什么我们坐飞机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啊？当然，一个为了省钱，对吧？我们不想被 charge。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去旅游而已，我们不想把整个我们的家当都带着，不是吗？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其实我们只是寄居的，只是客旅。 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人都尽可能的积攒更多财宝或是我们的需要在地上啊，更多的财宝，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需要，我们不断的积攒，不断的积攒，每一个都要 charge 的carry on 啊 check in 全部都要 charge 的，所以很多人都有很沉重的 burden 啊，我的房贷的压力背着我，是吗？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可以过一个比较轻省的生活。特别提到了一点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需要，他提到一个肉体的一个私欲，我们总是有满足不了的事情让我们不断的追求。买了这个电视还不够，有没有更大一点的？买了这个手机不够，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update renewed 新的？各位还买什么？买相机吗？买车子吗？啊，买名牌包吗？啊，总是少一件，总是有更好的在吸引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不断的给我们自己增加更多的压力。啊，两礼拜前我们提到了门徒的生活是一个 simple， 一个简朴的生活，其实是一个最轻松的生活。如何减低我们的欲望，减低我们的消费，我们可以过一个更轻省的生活，更自由的生活啊，不被这些债务所捆绑。请记得我们是客旅的。最后一点提到了我们是神的仆人啊，没有人喜欢做仆人，没有人喜欢听别人的指挥跟吩咐，但是我们有一个荣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上帝让你我这些卑微的人来侍奉他。所以各位在教会里面来做一些侍奉都是尊贵的，即使你是打饭菜，是擦桌子，是丢垃圾，我们都是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都是尊贵的。因着我们敬畏神，我们也尊敬众人，我们也敬重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尊敬这个政府，这个执政掌权者。这是一个门徒的六边形、六角形，好像这个蜂窝蜂巢一样，一个出生的婴孩啊，哪六个啊？一个出生的婴孩，一个活石，一个祭司，神的子民，我们是客旅的，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最后啊，用这段经文来做个结束，也是我们今天背经的经文啊，我们先一起来读啊，预备来。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我想我们都看过啊，这个所谓的走钢丝、走钢索啊，他要拿一个很长的这个平衡才能够走过去。那我在大学的时候信主，那我花了很多时间啊，我也很喜欢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那我们毕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团契的辅导啊，就给我们玩了一个游戏，他就用这段经文，然后呢，他就在教会的中间的这个走道贴了啊，用这个胶带贴了长长的一条啊，就这么宽啊，长长的一条的胶带贴在这个教会走道中间。然后呢，他要求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啊，即使我们当中有些毕业生呢，我们应当这么做啊，你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必须踩在这个短短的这个胶带啊，这个10公分的胶带上面啊，就好像你自己在走这个钢索一样，你不能够偏左，也不能够偏右。然后我们这个辅导要求我们把这段经文背起来啊，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有太多危险，我们太常容易受试探，做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向左，或是向右，我们就失去了平衡啊！这只是一个游戏哈，你偏左偏右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我们知道，你如果走在这个钢索上面，两边是悬崖，是断崖，你一不小心怎么样，你就要粉身碎骨。生活当中有许多重要的决定，如果你不谨慎，会让你粉身碎骨。你一个投资会让你粉身碎骨。你要进入婚姻，我不要说进入婚姻让你粉身碎骨，你已经进入了，我们就好好的维持平衡吧。 OK， we can help you 维持平衡。OK， 好，那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不然让他粉身碎骨了，不要吸毒了，不要走错路了，对吧？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图案，就是一个门徒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我们可以来依靠你，我们也像这个石头活石一样，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连结，我们成为一个祭司，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直接跟你祷告交通，倾心吐意。我们也为身旁的人来代祷，我们以神的国度为荣，我们合一。不仅如此，我们也成为一个客旅的寄居的，让我们有更美的盼望，是在你要将来的国度里面，帮助我们学习来谦卑，来顺服，啊，顺服我们的配偶，啊，顺服啊我们执政掌权者，我们也学习敬重、尊敬他人。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无论过左或右，主啊，求你给我们声音，让我们知道怎样做正确的决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